歌，万古炽热，是我们纪念彼此写下的歌。当繁星奔向地面，

对，但我的记忆都在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？